OK， 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呢一节入边咧，就先讲讲英格兰嘅足球啦。咁啊，喺上个礼拜咧，六同日咧就上演咗个足总杯嘅 第四周赛事， 第四圈嘅赛事。咁我先讲讲部分嘅赛果啦，因为第五圈嘅抽签嘢都出咗嚟噶啦。咁我阵间再详细再讲俾大家听。咁啊，首先咧就系曼联啦，喺作客情况之下咧就3-1啦，赢咗呢个打比棍啦。热刺4-1就赢咗呢个高车士打。咁啊，列斯联咧就系2-1赢咗普顿。西布朗同埋呢个彼得堡咧就需要重赛啦，2-2打成平手。咁班尼茅夫咧2-1又赢咗呢个博茨茅夫。咁啊，水晶宫1-0击败咗呢个史笃城。布力般流浪3-0赢了这个牛津联，然后就曼城4-0赢了这个阿士东维拉，阿仙奴就2-1赢了班尼，而屈福特呢就1-0赢了这个洛定咸森林。咁反而利物浦同埋韦斯咸再就算高保点唔上都好啦，都要再踢多场㗎啦，就0-0琴日打成平手啊，需要重赛。咁爱华顿係啦，爱华顿呢就係、是、作客3-0赢了这个卡素尔。咁然後車路士咧就5-1大炒呢個米爾頓海恩斯嘅，咁啊呢一場啊呢一個圈嘅賽事出咗之後，各位拍檔有冇咩去想講講啊？ 冇咩特別咯，即係正 優勝劣敗。 我覺得好正路嘅賽事，不過就係利物浦氹佢差良啲啫，啊又佢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我情願輸咗好過。好過和了真係，因為你和又逼住打多一場，跟住自己啲賽事又逼到冚曬， 係 啊！而家我諗高普頭痕㗎啦都啊， 咁啊，但係我諗喺高普個即係今年利物浦嘅情況咧，我哋之前覺得就話即係佢我哋覺得佢個表現麻麻地嘅，但係而家高普咧可能覺得就話佢一路踢諗住有機會踢咗一個即係。怎樣說，即有機會爭標啦，即聯賽要睇完啦嚇，即都叫做有係有個爭啊，即我諗係咁嘅角度嘅啫。因為咧睇琴日啲片段咧，佢仲同韋斯咸個教練喺即臨完場咧，大家都有講有笑，佢一啲都好似唔緊張咁。但係到最嬲尾走嗰陣時咧，有個鏡頭我覺得好特別嘅，佢就握完手之後咧，就一句聲都冇咧就離開。咁我就睇到，即係我覺得嗰個情形咧，可能就話，即係佢都覺得，即係正如阿李常話齋，心知不妙，因為點解咧？你仲要重賽啦，仲有聯賽嚟緊對李斯特城呢一樣先係緊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當然啦，而家喺英超嘅教練大家都知道，即係唔係咁容易咁容易去啊諗住啊咁樣就有一場咁樣一場，即係佢係實在係有個刺激性喺度， 嗱咁啊，譬如陣間嚟講咧，我哋都會進入呢個英超聯嗰、那個週中都有比賽啦，咁我哋都會講一講嘅。咁啊，首先咧講之前咧，第五圈嘅抽籤咧，即係16強咧已經係出咗噶啦。咁麻煩我哋嘅同事可以出張圖表俾大家睇睇啦。嗱，咁啊，雷丁咧就將會對住呢個西布朗或者係彼得堡嘅勝方啦。咁啊，屈福特咧就會對住列斯聯嘅。咁曼聯咧亦都抽咗支好籤啦，就對住蘇士貝利啫。咁布力般流浪咧就將會對住利物浦同埋呢個韋斯咸嘅勝方，熱刺就將會對住水晶宮，阿仙奴會對後城，班尼茅夫對住呢個愛華頓。咁啊睇下到時呢個十六強走出嚟嗰陣咧，會唔會有一啲出現一啲反常嘅戰果啦？正而家喺呢一個圈咧，其中一場重頭戲就一定係車路士主場對住曼城。 嗯，冇錯。 咁啊呢個戲碼度，咁啊即係其實好坦白講，我認為即係肯。所有的球迷都會覺得好像是對組了，但這種組法呢是對雙方領隊都不想的，因為尤其好像車路士現在出現一種叫調整期，你太早對了曼城就分分鐘就少一個錦標了。那你怎樣看啊李Sir？ 其實現在老實說，即譬如好像曼聯啊這些強隊的時候，他要就不要贏，贏了時候佢又要求神拜佛，都望支好籤好走啲嘅，否則就去到呢度唔湯唔水先輸咧，就不如早輸咗好過啦。 冇錯， 所以一路係希望求人得人㗎啦。大家嗰啲強隊就弱隊嗰啲又唔緊要啦，我只要殺得入去幾多就幾多啊，已經係加咗價啦，幫自己係嘛 啊，我呢個俾我哋做領隊教練，我哋都係咁嘅心情去諗噶啦，唔使講噶啦。 係。嗱，咁啊喺呢一個足總杯暫且暫時告一段落先啦。咁啊，因為佢距離而家呢個第五圈入邊咧，仲有一段時間嘅。就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先講講就係週中入邊咧就。英超聯的戰火咧就即刻重現嘅啦，咁啊喺呢一刻嚟講咧，就除咗週中之外，仲有禮拜六日一都仲有波打嘅，係啦，即係亦都進入另一個快車嘅階段啦。咁啊，所以一樣嘢就係話，咁喺今週入邊嚟講咧，就重頭戲一定再講翻去講回帶啦，就係話李斯特城將會主場對住利物浦，喺首循環入邊咧，就利物浦咧就擊敗咗李斯特城嘅。咁李斯特城喺呢一彎入邊，因為佢係輸咗比二次嘅喺足總杯度，佢足足有成十天嘅調整期去等利物浦嚟。反而利物浦咧，其實佢唔係傻得曬嘅，高普又喺呢場波雖然話佢俾韋斯咸逼和，但係其實佢都用咗好多嘅負選， 佢都俾佢啲球員休息㗎。 係啦， 不過你始終呢個情況之下咧，李斯特城係優勢多啲嘅。 係 你咁多日唞就係嘛？ 咁點樣睇啊？阿芬 唔係我都。贊成阿李Sir講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嗰即係阿雲尼亞利咧，即係而家大家都相信，應該冇懷疑佢係一個好有經驗嘅教練啦。咁絕對相信咧，就係佢知道佢輸咗俾熱刺之後咧，有大約十日到啦嗰個恢復。因為咧，佢曾經講過咧，阿詹美華佢受傷啊。 嗯。 而呢十日咧，嗰個恢復咧，係一個運動員嚟講咧，係好緊要嘅。而即係。正如正話講笑講，即係佢首循環輸咗俾利物浦，但係而家回歸呢個主場，我就覺得即係今日嘅李斯特城，即係 咁飛色比啊， 已經唔係上一次輸咗俾利物浦，而利物浦高普咧又會知道嗰、那個即係嗰個險惡啊。係 啊。 咁因為點解咧？而家其實一樣嘢就大家唔知道信與唔信都好啦，就有好多數據咧就話一過咗年咧，帶頭嗰啲咧將會係嗰屆嘅冠軍嘅。咁喺之前其實我哋大家幾位拍檔咧都傾過李斯特城咧，我哋唔係而家先講李斯特城，係差唔多喺季初嗰陣時候我哋已經講。我哋講佢咧就係好平穩地唔覺意地去到一啲位，而你訪問嗰個教練嗰個講嗰個教練亦都好低調，好謙虛啊，唔係啊唔係啊，但係而家去到咧，你話唔係都好啦，所有人咧都會望住你噶啦。點樣呢？就嗱，第一唔夠你踢就另外啦。但係如果夠你踢咧，希望同你爭去咩嘅？但係我講翻即係利物浦對李斯特城呢一場波咧，個緊要性咧喺李斯特城嘅球員啦、教練啦、球迷都好噶。一贏咗之後咧，高唱入雲，即係再下一場對曼城咧，已經有另外，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如果贏咗利物浦咧，那個氣勢咧，其實曼城驚即係。因為而家曼城而家係第三位，即係佢其實嘅係驚，李斯特城如果佢輸咗或者和咗咧，曼城可能乜嘢嘅？但係而家李斯特城咧，我覺得就話佢一定要跨過利物浦呢一個關口，而就喺嚟緊嗰個快車裏邊咧，再攞足夠嘅分數，咁嗰陣時咧就真係準備嘅大巴去遊行，我覺得都未為慢。 咁其實喺上次嚟講咧，都同阿李Sir分析過，就係話咧，點解呢場波係對李斯特城嘅爭標係好緊要咧？只要佢對住利物浦能夠全取三分，就算佢跟住落嚟對曼城接住落去噶啦，就即刻對住阿仙奴咧，只要唔輸嘅話 ，head 住喺上面踢咧，佢入真係同阿芬所講，雖然而家係將會踏入二月份，係高唱入雲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歐聯十六強淘汰賽賽事一開咧。如果李斯特城是有一個分數上的差距而領前了的時候呢，其實他的優勢是絕大的，因為他曼城和阿仙奴他要需要踢歐聯， 沒錯， 所以他基本上他現在就什麼杯都不用踢了，現在專心是打爭聯賽的。李斯特城是 其實比我角度覺得雲尼亞利他一路調教得很好的，當初來說他即係唔會將自己係擺到一個強勢球隊啊、強隊啊，啲球員即係全部壓力去打，一路打到而家呢一刻咧，佢哋仍然係冇壓力嘅，因為佢哋所謂冇壓力者就係話 他哋覺得我哋係可以做到嘅啲嘢，否並唔係一路係強隊強隊，我哋一定要贏，一定要贏。係 啦， 嚇！而家佢啲球員變咗，我哋可以做到出嚟嘅啲嘢。咁甚至乎喺呢一刻，佢哋咧，佢哋心裡面覺得重要嘅唔係嗰啲強隊嘅所謂，佢反為覺得對於刺過佢嗰啲啊，即係甚至乎利物浦外以下嗰啲咧，我不能放過。投嗰幾支唔緊要，我而家已經 hit 住佢嚟打。我投嗰幾支，我唔輸就得噶啦。咁所以下面嗰啲佢要贏，因為其實喺呢啲咁情況，過往都有經驗睇到噶啦。車路士好，曼城好，再其他強隊都係咁嘅。往往喺尾嗰橛就係喺啲弱隊嗰度咧，一不小心失分就影響到上面大嘅。所以呢個我諗雲尼亞里。佢係好清楚嘅，係好清楚嘅，會俾到啲球員要咁做，咁同埋即係再睇一下，上一場我講句輸咗俾熱刺嗰場波，甚至乎我哋之後我都話，咦，我再睇跟住，因為熱刺贏咗之後輸咗嗰場。 足總杯 、跟住聯賽再打佢就即贏翻啦。 係兩隊波嚟添。 咦，我當剛其時講。嗰日我就已經講嘅，誒擺明就係嗰場波放棄嘅，因為佢清楚知道我放棄咗呢度好重要啊，因為影響個長途賽嗰度，因為嗰個賽程表出曬，佢喺度睇曬嘅。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呢個足總杯佢只第一，佢可能賽期都知，但係對手唔知嚇。佢仲要一樣嘢就係話，喂，我贏咗。仲要博好彩喎，整啱一場，如果硬嘢又再硬嘢嘅，再輸嗰陣時就不如早啲輸好過啦，我冇所謂噶。而家人哋我跟最好嘅依刻就係我對熱刺，跟住聯賽我對熱刺，我就即刻贏翻俾你睇，就話咩？我嗰場全世界人都會講，佢有心唔要嘅，基本上係就算唔係啊，我都會咁樣話佢，一定係要。有心不要的， 是 即是你很明顯看到的。 其實踏入到二月份這個階段來說，就由李斯特城由八月份開始回顧到現在，他整個過程來說，他最難過的是第一關，因為所有人都覺得他應該是護級分子，沒錯，到他在第三、第四週發現一件事，他的野心不是在這裡，因為我見到他，我都有在節目說過很多次，這支球隊的打出來的形態根本就不像那隊球，然後再演變下去，他是雲尼亞里到今刻開始都沒有表態過我要爭逐這個聯賽冠軍，而他的積分呢他都很老謀心算地，譬如一件事他跟著你走，你我跟著榜首的一兩分走，我拿不到榜首不是問題的，我不甩你，我不甩，我永遠都不去甩， 即是好像 跟著呢去到這一刻來說，他就會他到現在都沒有表態的，但這種反應好像誰呢？費俊瑩。 其實很多這些情況呢，即打聯賽啊，呢啲超聯嘅聯賽，十足好似跑馬嗰啲咁，跑住長途賽，我留住，一路留住，唔好輸太多就得噶啦。我一轉入直路嗰陣時，我就殺曬落去。而家好清楚就係睇到咁，特別響第一循環完咗之後咧，你就會睇得好清晰，好清晰，因為佢一睇第一循環之後，佢知道我已經係頭嗰三名嗰內，此一刻。同埋佢個分係唔俾你放 離咗 啊！咁佢此一刻佢就已經係落定決心，我就要贏呢個聯賽啦。 咁我哋再重複再講多次，我同阿李 Sir 前幾集所講嘅一個論點，點解要放俾熱刺就係話，喺嗰刻嚟講，嗱雖然李斯特城而家處於一個榜首嘅位置，但係一樣嘢佢都要攞個基本盤。如果我攞唔到聯賽冠軍，我唔想重蹈熱刺嘅覆轍，會變第四都守唔住嘅情況之下，而最大競爭對手唔係喺曼城同阿仙奴度，因為佢兩隊幫佢爭冠軍噶嘛。咁啊，要先一樣嘢要確保個前四位置，先懟冧呢個熱刺先嘅，一定係。而熱刺咧，佢有一個孭住一個杯仲慘過歐聯嘅，嗰、那個就歐霸杯。歐霸杯係打星期幾啊？星期五啊。 其實而家你睇得到㗎，佢。利物浦同樣係咁噶，所以即係其實阿雲尼亞里喺英超裏面係做過一輪嘅領隊幾隊噶啦，咁變咗佢其實佢好有經驗嘅，只不過即係生不逢時， 未去到有機會爭榜首嗰啲情況。咁而家佢一路睇到人哋爭榜首，即係好話唔好聽，睇曬啲嘢啲慘劇啊出曬嚟。啊！我點樣唔會出慘劇呢、我就要識得流放啦呢樣嘢。 因為好坦白講，足總杯學你話齋，去到第五圈仲係十六強嘅情況之下，漫漫長路，而聯賽處於一個絕佳位置嘅情況之下咧，我名益你，我不如俾咗你，我俾咗你費，其實害咗你，我亦都送咗你一程，因為你係打完禮拜五八歐霸。是絕對會影響你禮拜日，就算英超聯賽事編排你禮拜禮拜一，都是對你有一個影響嚟嘅。 其實相對於我記得當年我帶流浪嘅時候，我都係咁話噶啦。喂，場淘汰賽嚟嘅喎，過得初一過唔到十五嘅喎，不如早我哋唔要呢場波，等嗰啲人休息好過啦。 係 呢個真係一個經驗啊！休息咗喺聯賽嗰度傷嘅可以俾佢唞。背的又唞攤， 係 咁呢個係好好嘅，爭好遠。 嗱咁啊，各位拍檔，咁啊聽到呢一度咧，其實所有嘅球迷都想一個結論啫，睇到邊隊？ 你講個 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 對利物浦， 對利物浦哦， 邊隊稱先？ 我都係睇李斯特城㗎啦，因為佢依家個決心係要殺， 係。 一定要 應該復仇成功的，呢次會有機會。 應該 阿芬咧， 唔係我都係咁睇啦，因為唔係其實喺我係用球迷嗰個角度去睇嘅啫。因為點解咧？正如而家李斯特城嗰個勢咧，即係冇得擋啊！即係點樣講咧？即係你就算我講笑啫，即係你話雲尼亞你冇嘢冇重要指示俾啲球員，其實啲球員一落隊咧已經基本上已經知道，因為點解咧？去到呢個咁嘅階段。某一啲球員咧，佢根本可能踢咗好多年職業足球，佢都未到過呢個水平。 未試過，係未試過啊！ 而家我記得好似有一年我睇一個報道就係曼聯贏拜仁啦。咁佢話喺更衣室嗰陣時輸緊，費爵爺講啲乜嘢去刺激嗰啲球員咧？咁佢話大家嚟到呢度，你已經摸住嗰隻杯耳啊！即係佢話你會唔會咁容易放棄咧？我嗰啲人就走曬出去咧，就踢到好犀利。即係我諗而家個情況啫，李斯特城嗰啲球員，即係我而家講啊，即係佢季初嗰陣時候可能有啲人咧仲冇乜嘢啦，總之唔好降班就得。但係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哇！我諗後備都想出去踢。 其實好簡單，我相信文尼亞利個喺個球員嗰個心理壓力嗰度係俾得好。即係好低嘅，即係佢成日可能同啲球員講，喂，你過往你哋都係爭留班嘅啫喎，而家嚟到呢一刻，你係咪應該有咁嘅心想嘗試下咧？我諗直情嗰啲球員啊，爛蒲爛滾嗰啲都自動少收曬， 啱 啱 啱， 冇錯， 嗱你會好清晰睇到嘅嗰啲嘢就，因為去到嗰一下。好簡單，我成日都同啲細路講，你唔好覺得為球會，係為你自己嘅。你打得好嘅時候咧，攞咗呢個冠軍，你日後你條路就好行啦。特別唔好講你話後生嗰啲啊，有啲可能我都行將退休啦。喂，你就係退休就嚟退休先重要啊。你而家華啲咁樣30歲嚟緊，而家你一睇難保有間大會俾你。我唔阻你發達，你嗰邊揾錢，我收翻啲錢啫嘛。嚇，標美會爭好遠啊，大佬！ 因為點解頭先我所講就係話好似費格遜咧，雲尼亞利就係到呢刻仲係幫緊球員去減壓。呢樣嘢就好似費格遜嗰種咧，就係話以前費爵爺咧，就算喺聯賽咧領先緊嘅情況之下咧，佢都將個壓力送俾對手噶。唔係㗎，我有機會輸㗎。你記唔記得我嗰年啊？我對住咧，即係永遠就算吃緊都唔認自己係乜嘢嘅。嗱，雲尼亞里咧，而家嘅走法咧就好似嗰種嘅，就佢唔似一啲新嘅領隊嚟到球隊嗰度就話好氣宇軒昂，我要點點點點，佢即刻收起曬呢樣嘢先，唔講呢樣嘢。 其實有留意，如果真係有今季有追睇李斯特城，你會睇到就係話雲尼亞里響踏入。second round 頭嗰兩三場都唔係咁緊張嘅咋，係依家最近嗰一兩場咧就會緊張咗啲，會趌下起身會出嚟。其實佢成日都翹埋隻手行嚟行去嘅啫，你會睇到佢唔會緊張嗌出去啲球員嘅，即係其實佢依家開佢句到好話唔好聽，我要登上阿菲爾士峰啦，仲差嗰 十步八步咋，你係咪咁樣就跌到落翻落去咧？咁解，所以佢緊張，亦都唔係想鬧啲球，不停咁去可能鼓勵佢哋，鼓勵佢哋啊個錦標在望啊，錦標在望啊，你哋唔好放棄啊！呢啲心態嚟。 OK。嗱咁啊，其實喺我結論嚟講咧，其實我都係同兩位拍檔一樣啦，我就係喺利斯特都會睇高利斯特成半線嘅。點解咧？就因為咧，我諗喺二十隊英超入邊嚟講咧，最忙嗰隊一定係利物浦嘅。如果係踢利物浦嘅球員，你放心啦，一定有波踢嘅，因為連後備都好忙嘅，基本上係，因為連正選都傷咗好多啊嘛，基本上連後備都可以好忙，所以喺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李斯特城二日代勞咧，係李斯特城我都係睇高佢半線嘅，基本上係咁啊嗱，跟住落嚟咧就講翻榜首嗰另外，我哋都唔可以忽視嗰佢嘅存在嘅，基本上係阿仙奴主場將會對住修咸頓啦，基本上係咁修咸頓咧就近嚟真係有復甦噶啦，已經係 你修咸頓你計唔到佢嘅，佢分分鐘可以打掛你，但係亦都可能會輸， 係， 但係你不能掉以輕心咯，你要作為佢嘅對手就。因為你不知道他是開得順不順的，因為那場球開得順利就大鑊了，所以不是那麼易啃的，你還有一件事，來到這一步，沙林頓他沒事的，我又不會降班，我打高一步多一步的心態打而已，那沒事的，他看得到也都沒有爭標的了，那我打高一點就打高一點咯，站多個高位啊！俾我一個唔好彩，原來踩到又去歐霸都好緊，咁嘅心態。 嗱，如果阿仙奴撚呢幾場攞唔到分嘅話咧，到歐聯戰況一開嗰陣咧，佢係會更加頭痛嘅啦。咁上嗱，跟住我哋所講啦，仲有曼徹斯特嘅雙雄啦，咁曼聯咧就將會對住史篤城啦。史篤城嘅近況咧就開始有啲回落嘅，踏入呢幾週嘅賽事入邊。咁新特蘭亦都會對住曼城，咁啊佢又對住個榜位。先講講曼聯對史篤城啦，咁大家點樣睇啊？ 我就覺得呢場波有啲暗湧嘅，即係咩？個意思暗湧咧，就係因為呢個史篤城嘅領隊咧， 曉士 咧係熟知曼聯， 冇錯 嘅情況 運作， 因為佢以前踢過啦，同埋佢亦都教咗英超好多年，咁變咗咧，即係當然有少少回落我諗係。正常的情況啦，可能即係個情形咧，就等而家咧，即係好似話齋，阿李Sir正話有講咧，某一啲球隊咧，佢又唔使擔心即係降班或者亦都咩咧，就喺中游嗰度咧去顧個別一兩場，如果有稍微有好表現，同埋即係所謂地標式嘅比賽，即係話呢一啲情形咧，我就覺得即係作為成日我用球迷嘅角度去評一啲。比賽咧就係，因為曼聯啱啱你係贏咗波嘅，但係整體其實嗰個一路我哋嗰個消息咧好得意噶嘛，而家睇曼聯贏波，你係唔係講曼聯嗰隊波，係講雲高爾究竟會點樣？即係喺呢啲咁得意嘅新聞裏面影響咧，就係我就會覺得純睇波嘅角度咧，我覺得呢場波咧係即係唔係咁點樣，即係唔係一面倒咯，會係刺激嘅。你話？是不是曼聯一定會贏呢或者怎樣我就不敢保證但是呢 我只是保證這場球是激烈的 好看 好看 我就反而就等阿李Sir評一評啦，因為我嘅意見就覺得，就算史篤城呢一刻雖然近呢幾場波回落咗，但係我覺得佢對住曼聯都唔使驚嘅，因為隔石界種感覺咧，曼聯本身個節奏都等於冇節奏嘅。 其實 如果你話放咗高字啊，尤其死球。死球輸好多波，今年佢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咧，即係史篤城咧，即係你話曉士佢好熟悉曼聯，但係問題而家呢個曼今時今日曼聯，我諗係人都唔熟悉嘅，係人都唔熟悉嘅曼聯迷好，曼聯球員自己都唔會熟悉，因為點解咧？雲哥爾都唔知佢今餐食咩餸，佢唔會諗嘅，佢好似個荷蘭風車吹。吹呢邊風又轉嗰邊，吹嗰邊風轉嗰邊，亂咁嚟嘅，都唔係正路嘅。咁如果你老實講句真話，你照以前費爵爺嗰個打法，佢就會好清楚嘅。你真係，但係曾幾何時，曉士響出面教其他隊伍 都死在費塞爾手下的。問題就是現在一刻的曼聯球員沒有著數的地方，就是說不清楚，到去到球場才可能知道哪些人贏，即係佢唔會有一樣嘢，好似有啲球隊大部分都會嘅，一喺個週中備課就會知道喎。咦，金堂阿芬成日都出嚟操個要九成用佢咯喎，咁樣。 係。 而家廢咗嘢，唔係廢咗人嗰啲嚟噶嘛？而家呢個係雲哥爾啊嘛，佢真係雲到哥爾啊！佢真係都唔知喺度點嘅，佢分分鐘亂曬大龍嘅。咁你都冇人捉摸，即係。捉摸不到他出什麼人的，你怎麼辦？但是你始終一件事就是你也不知道何時他發瘋而已，又是即總之有一件事，這場球肯定應該好看的了，肯定。如果曼聯雲山擺一些陣容不去也好，因為朗尼在這裡他就會搏命打的，只不過就說贏不贏到球而已，史篤城他一定跟你砌過的了，因為他都要需要攞分，他都要需要，雖然不是說去到降班，但是他現在他很多人驚喎，分分鐘兩邊又被人抽了上，抽咗上嚟就自己壓了下去喎，係嘛？他都不希望去到一個即係危險的勢位㗎啦，係咪？我應該好看的。 我咧就覺得一樣嘢啦，就。我就不多講噶啦，講起曼聯嗰啲就講到口臭噶啦，講咗好多場噶啦。咁鬧嘅，我不想再重複一些論點去鬧佢啦。但係我只係講一樣嘢，就係話咧，喺曼聯目前而家11個位置入邊咧，我覺得除了迪基啊、史摩寧、舒尼達連嗰啲之外咧，其實7至8個位置全部都錯曬嘅咁樣。咁最諷刺一樣嘢就係話咧，就算佢買翻嚟自己嘅同胞荷蘭人，譬如巴蘭達，我都唔認為佢一個最佳位置。其實每一個人都唔係係處於一個自己最想踢個位置。咁你點會有一個理想嘅足球？ 根本巴蘭達喺自己喺荷蘭踢，佢係踢中場嘅。 你見到嗰場波㗎？你見佢入嗰球波個觸覺對打比棍係根本唔適宜打中堅，唔係話佢打唔到下寸個位啊，係嘥咗個人啊嘛。 因為佢哋荷蘭人自視過高過我哋十上十落。任何位置都踢得噶， 係咁啊！ 所以佢咪覺得佢擺去邊度都得咯。 所以有人話想瞓覺就睇曼聯咯。 唔係你第一想瞓覺，第二你唔想爆血管咧，你都唔好睇。 係， 就係費事俾佢激親。 我諗曼聯啲擁趸而家都好心如止水噶啦， 唔係 係英國嗰啲麻煩啲啫，英國啲死忠啲就慘啲。 佢哋冚冷都要需要。 香港嗰啲好平淡噶啦。 去揾心理輔導噶啦。 係咪啱啱今日有個新聞啊嘛？阿雲高爾請咗啲保鏢廿四小時保護佢啲家人。 做領導做到咁樣。 就係咁。 係啦，咁嗱，我哋都爭取時間講埋嗰幾場啦。就新特蘭咧就對住曼城啦。咁啊，互級上嚟講咧，就其實。就曼城點都係稱高噶啦，基本上係。咁就係最大問題，奇雲迪布尼真係傷咗。嗱呢樣嘢就海龍爺托尼傳言嚟嘅。 可能今季都提早收斂都唔定啦。 係， 都傷得幾犀利。 咁啊睇下大帥個功力有幾多啦，能唔能夠可以偷到雞啦？咁另外一隊咧就阿芬講噶啦，一定留翻俾一隊愛華頓對住紐卡素。嗱紐卡素咧就個情況咧就 好閃， 好需要分嘅。需要分嗰隊唔止紐卡素，亦都係愛華頓。 明白。 咁啊，愛華頓咧已經係成為英超嘅和波王嚟噶啦。其實佢嘅情況而家同華倫西亞、西班牙嗰隊就冇乜分別嘅，想贏贏唔到啊。嗱，咁你點睇啊？如果呢場波愛華頓對呢個紐卡素，兩隊波都係重量級硬碰硬 嘅 喎。 嗱，咁樣，其實真係好得意嘅，即係用球迷嗰個角度去睇波咧，好妙嘅。點解咧？即係冇壓力啊，即係。我的角度就是只要他踢得好我就喜歡，但是用這場紐卡素對愛華頓，我看高紐卡素跌得，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其實紐卡素即之前踢的那些聯賽呢其實即不是那麼差的，不過問題呢即好像說齋 有部分是格式格，有部分是不幸運樣即的情況，就相對愛華頓呢就是愛華頓都是OK 的月目的，但是呢往往就是我們之前為什麼我們談過為什麼會有些贏緊波你會被人追回最後會輸波呢這些情況呢就是正正是 呢個紐卡素冇發生呢啲情況，因為我睇過幾次片段又好，紐卡素嗰啲球員咧係每一次佢都係好有侵略性，好勤於走動，即係大家都係唔會悠悠閒等你嚟啊咁嗰啲。咁所以我就話，即係我覺得又係嗰句啦，即係呢場波大家都要攞分嘅，大家都為咗自己知道嗰個位置喺邊度。咁但係作為球迷咧，我啊稍微欣賞紐卡素多少少，個原因就係我驚愛華頓啲球員咧，而家仲未知道嗰、那個即 係，我覺得佢就係未知嘅，因為點解佢中門大開啊？其實我都會睇先睇高紐卡素少少嘅原因，因為麥卡倫有個狂操掣叫 stop， 佢冇嘅愛華頓。 其實有樣嘢咧，即係你會感覺。呢、這個紐卡素佢係比季初一路越打越好嘅，但係咧始終一樣嘢佢係好運氣好曳嘅， 係 運氣好曳嘅。佢一場波打得好好好精彩都硬係又無端端輸咗球波啊咁樣，就搞掂咗啦。即係你睇翻佢即係個近況啊，雖然佢唔係話贏波啊嗰啲啊多啊輸波和波多嘅，但係有樣嘢就話佢唔會大敗喎， 係啊， 唔會大敗喎，即係佢攻守係幾平均喎，只不過就話開唔到啫。啊，歡樂今宵動大禮，攞極都攞唔到條鎖匙開個房嗰間屋嘅啫。 係。 咁但係你而家就又呢個愛華頓有一樣慘處就係。佢好多機會俾啊，將會好多機會俾紐卡素啊嘛，就因為佢個防守好弱啊。咁呢樣嘢就係佢失，即係你大家一般人睇高紐卡素嘅情況啦。呢個我諗就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 係啊，都係有睇頭嘅呢場波，基本上係。 即係會睇好。紐卡素，但係即係期望佢幸運之神啦，又 係啦。咁另外仲要剩翻咧一場波咧，就係呢個屈福特對住呢個車路士啦。咁啊，車路士作客嘅，咁啊有兩個射手你要留意啦，一個就恩哈魯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迪亞高哥斯達啦。咁啊，亦都拍圖就正式上車噶啦。咁啊，喺上一集嚟講咧，我同 William 都有傾開，其實咧就我想問翻兩位拍檔啦。其實我覺得拍圖真係並非而家目前車路士最想要嘅。 我嗱，仲有一樣嘢，老實講，第一，我感覺柏圖唔係一個最佳狀態。雖然佢年紀唔大，但係比起人嚟講咧，即係如果會覺得佢嗰啲咁嘅狀態咧，就比較低啲。再加上另外一樣嘢咧，我話俾你聽，我感覺柏圖嗰啲波係唔啱車路士嗰種打法。 其實。亦都有好多人同佢相近啦，譬如夏薩達、奧斯卡啊，嗰扎全都同佢差唔多接近， 係啊， 都做到佢需要做嘅嘢。 所以我咪話唔適合咯，因為而家車路士缺乏嘅唔係嗰類。而家你睇得到㗎，要啊迪亞哥哥斯達都係冇乜用㗎。 但如果正常程度嘅情況，就應該。車路士仍然可以稱先嘅。 老實講句真話，佢唔怕死啊！呢個時候啊，你揾翻啲老嘢出嚟打啦。以前踢車路士個兩大中鋒翻嚟打啦。唔好理佢老啊！學校講嘅好過啊，杜奧巴啊，同埋邊個啊？佢個踢巴塞嗰邊。現在已經退咗。 非洲射手 係啊，即係你會諗到佢哋係要嗰類型嘅，唔係有嗰啲咁嘅波嚟嘅。你迪亞哥哥斯達想搞亂曬你嘅，因為佢蝦人憎啊嘛，踢波嗰個格衰啊嘛。 另外仲有一樣嘢講起車路士咧，剛剛琴晚亦都宣布有一個消息啦，泰利踢完嗰場足總杯嘅。嗰一周嘅賽事之後咧，咁啊正式宣布咗咧就季尾離隊噶啦。咁啊，先講泰利啦。泰利嘅離隊咧，就我感覺係代表嗰個英超聯嗰個年代正式去邁向一個結束。因為如果肯穆多嗱，以泰利嘅初出道嘅英格蘭國家隊常規十一人正選入邊嚟講， 要退役已經退曬啦，退剩係退剩邊個咧？朗尼，朗尼係唔可以咁計嘅，因為朗尼十七八歲已經入選咗國家隊嘅。 明白。 喺佢身邊嘅戰友李奧費迪南啊、蘇金寶啊，除咗仲有一個全嗱，仲有一個未退嘅就是、阿利雪高誒、高爾之外，咁其實佢就算前面嘅 退咗㗎啦，誒林 係爭未退休啫。阿李 Sir 講得啱，就有邊個咧？前面就係雙特啦，謝拉特同埋林柏特喺美國踢緊波啦。咁啊，碧咸退咗啦。 咁阿樹利高爾都喺意大利踢㗎。係 啦，咁先。如果喺英超聯入邊，我哋要見嗰一個年代嘅球星嚟講咧，如果泰利踢埋今季唔踢嘅話咧，近乎係完㗎啦，根本上係，因為爭佢哋幾歲嘅歲數入邊嚟講，係剩翻卡域克啊，唔多㗎，嗰啲就唔係當時喺英格蘭國家隊嘅正選常規球員， 因為卡域克仲比佢哋 遲嘅， 遲入選國家隊㗎嘛， 係 就唔同，好似朗尼啊或者。就算泰利嗰啲，雖然佢 咁， 佢係早過佢哋多嘅。 有冇咩嘢可以講一講啊？ 嗱，其實有一樣嘢，即係好多傳聞嘅，又話傳聞被逼走嘅。咁其實有啲嘢，我都覺得有樣嘢唔係話逼你就會走到嘅。咁其實你自己都係第一有個情況，就話自己都感覺到有。即係有啲力不從心啊！咁最好嘅一樣嘢咧，而家稍為佢響車路士係起色翻咗啲嘅，有好多場波你都睇到佢輸咗場波輸佢都好啦，佢有佢好勤力咁啊，靠入翻球波贏反勝嘅。咁呢啲即係好話唔好聽咧，趁住個光明之下咧就啊靚靚地退休個。衰收尾啦，係咪？呢啲即係所謂退休嘅，佢未必退休嘅，佢唔踢呢隊波啫嘛。我 enjoy 你好似而家皮亞斯五啊幾歲都整隊非聯賽球隊踢下啦，係咪？ 我哋都有理由， 仲要去 enjoy。 我哋都相信一樣嘢啦，泰利係70%肯定咧，佢係唔會投向其他英超球聯球隊噶啦，已經係。因為佢作為一個叫做球隊一個 icon 嘅象徵人物咧，佢哋都會離開 嘅。我又覺得未必嘅，呢啲未必嘅，佢可能又即係會選擇過咯。不過冇人知嘅呢啲嘢就佢先知。 阿芬咧？ 不過我又想即係俾下我自己嘅意見咧，就係即係作為一個阿江少啊李 Sir 講，即係一個時代嘅球員啊，即係你去當然啦，我哋一路睇泰利由佢。出道到 and then 而家，係絕對係態度認真、態度積極嘅，即係典範嚟嘅。咁好啦，正如英國球員有呢一種咁有鬥心嘅，我覺得啊，即係喺而家有一個咁嘅消息，佢被辭退，即係少不免係有啲傷感嘅。 啱。 點解咁講咧？因為正如大家睇，即係唔係我哋香港球迷啊、英國球迷或者世界嘅球迷，佢係即係咩啊？唔止九十分鐘嘅付出啦。每一次都係咁噶啦。受傷又好快復原，跟住再投入。你唔會見到佢個低潮會比較太耐。咁好啦，喺球隊又好，喺國家隊又好，個表現都係令人讚賞嘅。咁而往往得到呢個咁嘅結果咧，我又覺得有點熱冷過。但係即係作為你知啦，始終即係唔係即係球員好現實喎，唔係咁就咁噶啦。 其實即係相對之下咧，係睇有啲人點睇啫嘛。如果我係學神嘅咧，我會一樣嘢會研究下泰利。第一，泰利如果佢有教練嘅資格嘅話咧，我會向佢招手嚟佢個。助教團啦，或者響嗰啲21歲國家隊啊，或者啲青年軍隊，即係好似當年皮亞斯咁樣，佢唔係好即係話好突出，但係佢皮亞斯個態度咧，佢可以感染到啲後生球員。其實你會睇到呢個最近英國會好多年青嘅球員咧，即係啲廿零啊十零廿歲嗰啲球員咧。即係，點解有個咁嘅？哇！點解有個咁嘅出嚟學神揾嗰啲就係，即係係有幫助，因為嗰啲細路可能 佢當其時後生睇波就泰利係佢偶像嚟嘅，佢可以有個感染力。如果有嗰個資格嘅話咧，教練嘅資格，我覺得一定。 其實呢個機會率嚟講咧，喺短期內係絕對唔會發生嘅，因為泰利當年離開英格蘭國家隊嘅原因係因為。他覺得英格蘭足總杯，唔係英格蘭足總入邊，對於里奧費迪南嗰件事係完全唔係企喺佢嗰邊，而佢亦都發生到好多好多種種嗱呢樣嘢同香港足球圈唔同嘅， 唔係 佢短期內係唔會發生呢件事。 里奧費迪南嗰個情況，佢當其時唔同嘅就係話用緊嘅唔係英國本土嘅教練嚟嘅。咁諗法就唔同嘅。 但係當時佢亦都表達一樣嘢，喺英格蘭足總入邊唔係企喺佢嗰邊。所以他才決定，其實是在學神的上任初期，他有叫過泰利復出的，泰利不肯。 咁即係問題就係話，我又唔覺得，係英國男足總唔 support， 因為你始終因為你請外國教練，佢有個大家簽合同，我要我安揾助手噶嘛。咁但係你睇到學神嘅，佢揾每一個人， 哦唔係，佢嘅意思係泰利個。主觀角度是不會再為英格蘭足總做任何事 未必的咁 就 未必。 但這個就咁樣啦，就等佢唔係我即係 sorry， 我嘅意思就話你等泰利表示佢之後，完咗呢個季會做啲乜嘢？ 同埋實質喺此一刻有冇人向佢招手嘅啫？有佢招手，佢會考慮噶嘛啲嘢。即係嗱，譬如咁辛苦已經踢到，再揾隊英超踢啊，可能冇乜用喎。但係我有冇轉型嗰個機會咧？那個機會或者未必一定話要需要轉型，又係佢唔係喎。我學到嘅嘢，我想帶落下一代喎。即係呢個唔出奇嘅。問題只不過而家即係 focus 太多，好多係佢踢唔踢唔踢呢樣踢，即係最攞命係呢樣嘢嘅啫嘛。 我想這一節就到此為止，因為也都是超了時間了，已經是。我們就剩下，記得稍後就會有這個歐洲足球時段。 沒錯。 這一週歐洲足球時段裡面，就西班牙那個聯賽的形勢就已經是跟這個有一種叫做係大唔係話大局已定嘅，係好明朗化嘅啦，已經開始去到係，因為剛剛呢個巴塞隆拿對住馬體會嗰場波咧，就出現咗一個賽果啦。基本上係亦都坦白講，拜仁慕尼黑又領放緊啦。咁所有嘅嘢咧，就要留喺第陣間第二節歐洲足球時段再為大家詳細去描述。咁陣間翻嚟再見。 拜拜。